Dear Dr. Rimory,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I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OK, 放松。你现在很多的就是音节呢就会突然间加把劲儿。OK, 然后这个云语调就显得不太自然。Love you, 这样 ,love you, 英文的发音都是跟滑动和连贯有关的核心概念。OK, 所以这样说呢你要就是注意气流要一致。OK? 给您的建议是先不要管音调。 嗯哼， 先把那个音读准， 对，要 先把音读准， 连着发， 连着发， 对， 把音的细节读准，先别管抑扬顿挫的调调。 嗯哼，对， 好，因为音调是第二步的事儿了。 Yeah, 然后其实它会就是你多接触，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来， 是的， 而不是你在那边刻意的，这里应该加一点，然后这样那样的。Okay? 对对 对, 对，它是根据你意思的表达 对 来进行抑扬顿挫的。鞍山颜值担当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die, 这是这个双元音 OK, 一定要练出来，不能用呆的音呢，是对方会听错的。 嗯，好，那咱们今天的课堂就纠正到这里哈。 好， 大家下来还是要多练习，勤练习。 嗯， 把今天的这几个句子练好。你们发现了没有，没有哪一次句子练习是容易的。 Yeah, 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It's not easy, I know. Yeah. 所以我们要全方位的见识啊，然后全方位的提高。 嗯哼。 好了，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汉女老师的讲解。 Okay, 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三届冬季残奥会的一些情况。第三届冬季残奥会于1984年1月14号至20号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457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残奥会。第三届冬季残奥会的比赛项目有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和冰上雪车竞赛，最终奥地利队以34枚金牌列金牌榜首位，芬兰队和挪威队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奖牌数分别为19枚和15枚。The 1984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were the third Winter Paralympics. They were held from January 14th to 20th in 1984 in Innsbruck of Austria. They were the first Winter Games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ICC, which was formed on March the 15th of 1982 in Leising of Switzerland.These games were accessible for all athletes with cerebral palsy. For the first time, an exhibition event was held at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Sarajevo, and 30 male three-track skiers took part in the giant slalom event. Three sports were contested. They are alpine skiing,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ice sledge speed racing.The most successful athlete was German alpine skier Reinhold Möller, who won 3 gold medals and 1 silver medal. 好，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是 alpine skier. Alpine 是高山的， skier 就是滑雪运动员，那么 alpine skier 就是高山滑雪运动员的意思。德国高山滑雪运动员Reinhold Möller 在第三届冬季残奥会上获得了三枚金牌和一枚银牌。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